只喜欢一片红梦，爱情还是要继续吧。十七岁漫长夏，那个夜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父母在旁，美食在锅，好友相念，不问明天。 翻涌眼里的光影和熟悉的身影，沉默在黑暗中伫立，听你呼吸。曾经并肩召唤过勇气，在撼动我内心，不需要理由，就那样笃定。多认真多少的坚定，怎么取舍才有意义，经过多少练习才会成为这样的你。我始终在这里等一个消息，你也没放弃，跨越时间一起飞行。泛起微光的风景和时空的漂移，重新在这个末世纪和你交集。曾经并肩是你让你离，刻在了我记忆。我知道我可以这样笃定，多认真多少的坚定，怎么取舍才有意义，经过多少练习才会成为这样的你。我始终在这里等一个消息，你也没放弃，跨越世界一起飞行。别放弃我们的坚定，命运依旧会有意义，经过多少练习才会重燃这一颗心。我停留在这里等你的消息，永远不说放弃，跨越世界一起飞行。跨越世界我在原地。 一首好歌的 Plus， 不要 Double， 要 Triple。 夜空三连拍， 抓牢这一秒，决定拥抱你给的美好。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在我的心中围绕，别人都不了，只有你知道，因为你世界不再单调。我的微笑你明白就很好，你就像月亮绕着轨道，拥抱着地球，想要在我的星球写下惊叹号。有了你 闪耀在我的心中，写下惊叹号，有了你世界升华颠倒，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缘。 I'm a god of winter blade, 소리 좀 안 나 이래 믿지 못하게 loud loud loud loud. I could take you to the top, 절대 멈추지 못해 내가 끝내주는 mega yeah yeah. The way I started to that day, oh you know how to react. I'm a picture perfect face with the wild in my veins. You can hear it in my glow glow glow glow. So keep your eyes on me now. 무엇을 보든 좋아. 再见，想象。

或许能跌入失怀中、感受着不同，谁又能比谁能得到更多，我搞不懂，男女之间太多顾虑啰嗦，吞噬你我，假装疼痛，我就让我没有和世界能相拥，我做的一切都太痛。他不同，或许某天早上我抬起头，夜色正浓，和他相拥，我不再做梦，也不再放空，只想牵着他的手，和他一起去海边看风，放下所谓自由的真正的拥有，最害怕是太过于念旧，怀念取代你承了所有。可是你在哪儿呢？你在哪儿呢？你看不见我，我在这里等着，这里等着，快你怎么了？你真的会爱吗？真的会有吗？ 这里是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在每天晚上十二点开始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今天的麦式严选歌单你还喜欢吗？记得在节目结束以后线下跟我联络，新浪微博 at 麦同学进群互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麦家族全拼来进入我们的微信群，让我们在下期的空中不夜城再见吧。Bye， 接下来是粤海新歌。